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his is Julia saying hello to you. Hello, listeners.It's Scotty here again. Let's go.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呢，还是跟房间有关。我们要讲一讲摆设。不过还是一起先来学习一下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Bright, bright. Sofa, sofa. Armchair, armchair.Coffee, coffee. Before, before. Television, television. Bookcase, bookcase. Near, near. Lamp, lamp. Carpet.Carpet, round, round. Record, record. 当我们描述一个房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房间是不是非常的敞亮？那么这个敞亮呢，就要说 bright, B-R-I-G-H-T, bright, bright, 敞亮的意思。同时啊，我们还要说这个家里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比如家里有沙发，我们可以说 sofa, S-O-F-A, sofa, 跟沙发这个词有点像吧 ,sofa。还有一种这个我们坐的呢，可以叫小沙发，也可以叫扶手椅，那么它就是 armchair, A-R-M-C-H-A-I-R, armchair。房间里呢，肯定还有一些电器，比如说电视机。Television, T-E-L-E-V-I-S-I-O-N, television, television. 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这个 TV 就是 television 这个词的缩写形式。除了电视机，当然肯定还要放一些台灯。台灯 lamp, L-A-M-P, lamp, lamp.可能地上还要铺上地毯 carpet C-A-R-P-E-T carpet carpet 这张地毯呢有可能是圆形的那么圆形就叫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圆形的我们可以关上 television 也就是关掉电视打开台灯也就是打开我们的 lamp 然后呢坐在我们这个圆形的地毯上 round carpet 干什么呢把我们的唱片放上唱片 record R-E-C-O-R-D record record 唱片然后再做什么呢啊，还要冲杯咖啡咖啡是 coffeeC-O-F-F-E-E Coffee Coffee 我想啊喝着咖啡啊，听着音乐在柔和的灯光下一定是非常自在的不过我们的咖啡放在哪儿了呢啊，是放在这个靠近书柜的地方靠近 near N-E-A-R near near 书柜呢 bookcaseB-O-O-K-C-A-S-E Bookcase Bookcase 连起来的 Bookcase 是书柜的意思 好，最后再来学一个介词，是 before， 也就是在什么什么前面的意思。B-E-F-O-R-E， before， before。接下来让我们来学习课文。 Text can 课文。 Our living room. Our living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It has two windows. It's bright and comfortable.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in it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There is also a television and a bookcase. There are many books on it.Near the window, there is a small table with a lamp and a radio on it. The walls are yellow. The curtains are green. The carpet is very big. It is green too. 在今天的课文里呢，我们将学习如何描述我们的客厅 ,our living room. 我们的客厅在第几层呢 ?Our living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客厅啊是在第一层 on the first floor， 这个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就学习了，我们说在第几几层啊，这个介词一定要用 on。 Our living room is on the first floor. It has two windows， 有两扇窗，这就使得我们的客厅啊既明亮又舒服。 It's bright and comfortable. It's bright and comfortable.那么在客厅里都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in it,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在客厅里 ,there is a sofa, 有一张长沙发 ,and an armchair. 那么还有呢，一个小的这个扶手椅或者是一个小沙发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在沙发和这个小沙发前面呢，还有一个咖啡桌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也就是在沙发的前方 before them。 在这里面的这个 there be 句型啊，大家可能会问，当您说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in it， 那么实际上 sofa 沙发 and armchair 这是两件物品啊，为什么要用 there is 而不用 there are 呢？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的好。那么实际上啊，这个 there be 句型它有一个就近原则。什么叫就近原则呢？也就是我们看在 be 动词之后出现的这个词，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在 be 动词后面，也就是紧跟着 be 动词出现的是名词单数呢，我们就用 is。如果紧接着出现的是名词复数呢，我们就用 are， 而不管后面呢到底还出现了什么其他的词，所以呢我们就要用 There is a sofa and an armchair。 那么如果我要说啊，有两张椅子和一张桌子呢，两张椅子 two chairs， 一张桌子 and a table， 那么用 there be 句型来做这句话的时候，就要说 There are two chairsand a table in the room. 再来看看我们这个课文下面又说了什么。 There is also a television and a bookcase. 也就是在我们的起居室，也就是客厅里呢，啊，还有一个电视机和一个书柜。 There are many books in it. 那么在书柜里呢，有很多的书。再来看看窗户边上有什么。 Near the window, there is a small table with a lamp and a radio on it.Near the window， 大家要掌握这种说法，也就是啊，窗户的旁边。There is a small table， 有一张小桌子 ，with a lamp and a radio on it。那么在小桌子上面有什么呢？有一个 lamp， 也就是有一盏台灯 ，and a radio， 还有一个收音机。请大家注意这种说法 ：a small table with a lamp and a radio on it。再来看看。墙壁是什么颜色的 ?The walls are yellow. 窗帘呢 ?The curtains are green. 地上还有一张地毯 ,The carpet is very big. It is green too. 接下来让我们学习今天的句型。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at's there before the sofa? There's a coffee table before it. Is there a round table before it? No, there isn't. What color is the sofa? It is yellow. 在今天的句型里我们要学会这个对房间的描述来提出问题。比如我们可以说 What's there before the sofa? 也就是在沙发前面有什么呢？What's there? 在那儿有什么？在哪儿呢？ Before the sofa. What's there before the sofa? 我们可以说在沙发前面是一个咖啡桌。There's a coffee table before it. There's a coffee table before it. 那么我们还可以说 Is there a round table before it? 也就是在沙发前面有没有一个圆桌呢？ Is there a round table before it?答案是 No, there isn't. 不不不，没有。好，一起再来试一下另外一组句子。我们也可以问在窗户边上或者是在窗户附近有什么呢？ What's there near the window? 回答可以说在窗户附近有一张小桌子，也就是 There is a small table near the window.那么如果我们再说这个窗户边上有没有一些椅子呢？或者是有没有一个这个手扶椅呢？或者是小沙发呢？ Is there an armchair before it? Is there an armchair before it? 答案是 No, there isn't. 没有。好了，再来看看今天句型的第二组我们要掌握的两个句子。What color is the sofa?What color is the sofa? 沙发是什么颜色的？当然回答就可以说 It is 什么什么加颜色 It is yellow. 掌握了句型，我们就要在真实的生活中来运用这些句型，一起来看看这些句型在真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Our living room has two windows. It's bright and comfortable. What's near the window? Near the window, there is a small table with a lamp and a radio on it. There's also a sofa and an armchair in the living room, with a coffee table before them. What color is the sofa? It's yellow. There is also a television and a bookcase. What a nice living room! 学会了如何描述房间，那么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我就想请朋友们来描述一下自己家里的一个房间。您可以描述自己家的卧室，或是客厅，或者是厨房。不管怎么样，请您详细的为我们做出一个描述。同时呢，还想请朋友们熟读 Text B 中的课文。好了， I'm afraid we have to call it a day, so I'll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和公正与 Scott 一起来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 Today, let's study Lesson 10 together. Here we go. 今天呢，我们将学习 Lesson 10 Section A, 也就是 Lesson 10的第一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讲一讲 House, 看看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New words for today. Wooden, wooden. Garden, garden. Around, around. Veranda, veranda. In front of, in front of. Sometimes, sometimes. Play, play. Badminton, badminton. End.End. TV set. TV set. Garage. Garage. Tree. Tree. 那么说到房子，首先呢我们先要形容这个房子它是砖制的还是木制的。那么如果要是木制的房子呢，我们要说 wooden.W-O-O-D-E-N, wooden, wooden. 那么在我们的房子的前面都有什么呢？这个在什么什么前面，请朋友们注意，我们要用一个词组。那么这个词组的中心词呢是 front, F-R-O-N-T, front.连起来这个词组呢是 in front of。 那么在这里呢想提醒听众朋友啊，当我们这个学习英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记单词，还要记词组。就比如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在什么什么前面，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放在一起来记忆， in front of。 再来一遍， in front of。 非常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房子前面有什么呢？有一个 verandaVeranda 呢就相当于这个房子前面的走廊。那么我们书上呢说的是这个楼下的阳台，也可以叫 Veranda。V-E-R-A-N-D-A, Veranda。Veranda。再一起来看一看房子周围都有什么。那么在什么什么周围我们要用 around。A-R-O-U-N-D, around。Around。那么在房子的周围有什么呢？ Garden,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 Garden, G-A-R-D-E-N, Garden, Garden。 那么我们在 Garden 里呢，当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羽毛球，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就应该是 sometimes。 请朋友们注意，我们学过 some,也学过这个 time, 但是这个 sometimes 在这里呢是连着写的，就是放在一起 S-O-M-E-T-I-M-E, 后面呢还要加一个 S, sometimes, 意思是有时有时候 sometimes, 非常好。那么刚才说了我们有时候打羽毛球、打球、玩球等等我们都可以叫 play, P-L-A-Y, play, play。羽毛球呢是 badminton, B-A-D-M-I-N-T-O-N, badminton, 羽毛球 badminton, 连起来呢就是 play badminton, play badminton。 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描述房子要用到的一些词啊词组。那么我们说在房子的后部后面有什么什么，这个后部应该是 andEND, end. 那么在房间里呢，通常啊，我们还要有这个电视，电视 TV set, 电视机，在 TV 后面再加一个 SET, set, TV set. 接下来呢，再来看一看房子周围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还种了一些树，这个树呢就要叫 tree, T-R-E-E, tree, tree.有的房子还带车库，车库就应该是 garage, G-A-R-A-G-E, garage, garage.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呢，让我们进入课文的学习。 Text, Ken Cohen. Our house. Our house is a wooden house with a small garden around it.It's a very comfortable house. The house has a living room and three bedrooms. There is a veranda in front of the house. We sometimes play badminton in the garden.